好，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咁咧，第三节我哋梗系讲下啲做生意啊、创业嘅嘢啦。咁创业咧，其实咧有一个先决条件，就系心理质素。任何人咧，其实如果你心理质素唔得嘅话咧，老实讲，基本上错唔到业嘅。点为之心理质素呢？即系好似踢，其实踢足球一样。有啲球队落后4-0喎，上半场。咁你冇得打啦，死梗啦，唔使踢啦。哦，下半场可以反胜5-4。即系讲紧 利物浦。喂， 你讲紧呢个 葡萄牙， 你讲紧呢样嘢咧？你讲呢样嘢已经系落场肯落场踢波嘅人咯。 系， 可能好多人甚至乎系连落场踢个预备都冇，系啦，或者勇气都冇。 咁如果连落场踢波都冇嘅话咧，咁只能够接受到咧，安分守己就打份工。 咁啊系啊，去呢、這个修短球场传下波算啦。 咁佢可以唔踢波，佢可以做观众嘅， 都系做观众。 其实咧，呢、這个世界冇话个个要落场踢波嘅，有啲人唔适合落场踢波，咪要做观众咯。咁有当然啦，喂，你其实即系我哋讲创业或者同打工，咁有啲人咧系适合创业，亦都有啲人系唔适合创业嘅。 咁你觉得嗱，问一下 Tony 啦，你又创过业啦，你觉得咩人系？適合創業啊！ 一定要有冒險精神的人啦， 嗯， 要貪心啦，但係咧， 未必要貪心，我覺得 不過都一個動力，一定要貪心。唔貪心嘅人咧，坦白講係冇得創業嘅。但係佢有一個條件，佢唔怕輸，亦都唔怕蝕底先可以嘅。怕輸嘅人咧，基本上創唔到業嘅。我可以話俾你聽， 係呢個係， 因為創業咧，老實講啊，死亡率係1:99嘅，好似啲漂白水咁撚樣，99個人死啊，先有一個人成功嘅咋。而且是成失败率好高添。 我哋讲紧嗰种唔怕输，唔系讲紧你哇输几百万，即系好似炒股炒到癫咗，跟住输到破产，唔系讲嗰只。 系啊， 纯粹系讲紧你接唔接受到话哇，因为有啲人系甚至乎哇，我嚟紧三个月冇人唔系冇人工出噶，原来， 哎 我仲要交租噶，原来， 哎 我唔知道有冇客。如果你呢样嘢都未谂清楚咧，真系唔做得嘅。 系有啲人 千祈唔好做添。嗱，我哋劝你唔好做啦，直情。 系 嗱，我就想问下两位啊。你覺得除了剛才你講的貼啊，不如問下 Johnny 啊。 好 ，Johnny， 你覺得點睇咧？你又對於創業，你有啲咩具有啲咩條件咧？ 嗱，唔係，首先我要界定一下件事先。我最中意，因為我哋而家個 topic 係 即係創業定係 打工分別啊嘛。嗱，我舊時睇嗰本書咧，就其實我覺得佢劃分嗰、那個。個界定係幾好嘅，劃分將所有揾錢嘅方法咧劃分咗做四個象限嘅，就嗰個窮爸爸同富爸爸嗰本書。咁咧佢有講過啦，第一個層次就係所謂employed 啦，即係你係打緊工啦。佢第二個層次咧一跳就已經去咗自雇噶啦。 咁自己自雇即係 自己 self-employed 啦，係啊，即係你可能係一個好細嘅生意嘅老闆啦。有啲似我啦，或者而家因為自雇自負盈虧，咁啊大 N 都係啦。咁呢一個咧，同第三個係都近嘅。第三個就係叫做 business owner， 即係你係開始做緊自己生意啦。而佢講緊第四種咧，就通常大家唔使理先嘅。講真，如果講創業，佢就講緊啲好你好高段數嘅，你淨係做一個投資者嘅啫，你都可能唔使 manage 嗰檔 business 啦。咁嗰啲可能我哋就唔討論啦。嗱，我成日都覺得咧，你如果你係要行到第二、第三段咧，你一定要諗辦法脱離咗第一段先嘅。 咁但係咪一定係脱離第一段好咧？因為咧，我哋唔可以就喺度咧揸一嘅，就係話第一就一定好過第二，唔係第二一定好過第一，我唔覺得 係。係啦，我哋都冇咁講嘅，冇話冇佢唔係佢唔係咁分嘅。 唔係，其實睇性格嘅，有啲人嗰種性格咧，佢係唔適合創業。當然你要我列出嚟係好多種元素啦，唔可能話啊你個表有啲咦你好似咁樣咧就唔好創業噶啦，其實唔係嘅。每一個人咧 都要睇機遇 係你嗰個叫做咧性格問題。好多人都話咧性格其實決定命運，呢個真嘅。 絕對啫。 你嘅性格咧， 坦白講，如果你問我啦，即係其實可能咁多集都冇講過我啦。我一出嚟決定做大律師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 等於 已經 係 孤注一擲嚟㗎。其實已經係，因為我哋可能好似有一集 啦， 司令部曾經都講過， 係啊， 初初出嚟你又要交租，你又冇生意，你係同創業冇分別嘅。 係啊， 你係等於。不但止冇收入，仲要支出添。 係啊，威都啊， 仲要你係好擔心自己冇，即係之後唔知點噶嘛？你 唔知捱唔捱得過噶嘛？ 係啊， 因為你捱唔過，喂，你好似無線嗰套咩四個女仔一個巴定係四個乜鳩嘢嗰套？ 係 係。喂，好多大律師係揾唔到食，喺公司打 Candy Crush 冇嘢做。 即係我今時今日可以咁夠膽獨立，同埋即係講嘢比較大膽，諸如此類咧，完全係因為呢個行業，因為我已經成為咗 entrepreneur 啦。 訓練咗出嚟先有呢個性格嘅。如果唔係，我呢個 Johnny Four 可能一早去咗做事務律師樓嘅 Chingley， 可能打緊份人工好高，咁我就唔係今日咁嘅性格噶啦。其實可能某程度上係我嘅 career path 影響我嘅，反而倒翻轉。 你會規行矩步，不過樣樣都係睇老細頭係嘛？ 係啊， 亦都唔敢講啲大膽嘅説話。 係啊， 當然諗法亦都唔敢有大膽啦。 我想訪問一下你啊 ，Johnny， 你其實點解會咁諗咧？我想問咧，其實你喺個好 safe 嘅一個啊？一個叫咩啊？一個 area 度 safe area 度，你點解要出嚟咁做咧？ 即係你講話 嗱，我哋係我同 即係意思咧，就係佢點解 有咁學歷係咯？ 唔做事務律師，即係做大律師。 我因為我比較少知道嘅。 哦，咁呢個就純粹係比較出於多於係我對嗰個行業興趣嗰個問題啦。當初 嗯， 即係當初我哋讀法律嗰啲人就多數都覺得係要上庭嘅律師先至係律師嚟嘅。我有咁嘅偏見啦，或者我應該咁講啦。咁我都係一心都係諗住。 咁唔係喎，如果你睇咩《逆權大狀》，阿盧武遠做樓契嘅啫喎。 唔係咁樣唔同，因為香港係我哋都可能都曾經講過，大律師同律師佢係分咗兩個行業噶嘛。 係 喺香港，因為行英式，所以就係咁分法。好多地方嘅律師係冇分你係大律師定係事務律師啊嘛。其實只係視乎你係做訴訟定係做啲咩其他嘢嘅啫嘛。但香港係有分噶嘛。 香港分開。 所以變咗，如果你係希望佢上法庭嘅話，你係通常係唔會揀做事務律師嘅。如果你有個願望係要， 即係威嘛？你睇法庭片係嘛？ 咁啊，香港有冇？香港亦都好多人都唔會對大律師陌生啦，因為太多戲係講法庭啦， 係尤其是法內情啦，係嘛？ 但係我又覺得嗰啲即係都雞雞地都唔係好真嘅。不過嗱，我想問翻咧，就話我自己有個人意見啦，就即係對打工同做生意嗱，我有個理論嘅。做生意咧，先講個好處先啦。第一，唔好講話揾唔多錢。 嗯， 我唔用呢、這個，我用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做生意你唔會得一個客噶嘛，除非你嗰個行業好特別。特別到好緊要嘅，我暫時講唔到個例子，但通常嚟講，你有好多唔同客户嘅，咁即係話你將個風險係分得好散嘅，你唔會突然間癲咗同十個客一齊講，我你老母咩？ 即係唔會咯。同意，呢個係做生意好， 呢個做生好處，但係打工唔係，你係受制於一個僱主或者一個上司， bargaining power 唔對等。 如果你一個文員嘅話，你對上嗰個叫主任，佢可以主寫你。 你話佢要你做乜都得， 佢叫你含， 係你就含啦。 嗱，我哋量化咁計啦，當你一個月揾10,000蚊，如果你係做緊生意，你可能有十個客，每個客每個月俾1,000蚊。 冇錯， 理論上你得罪咗兩個客，你就冇咗2,000蚊，你係唔使死嘅。 唔使死， 但如果你打工10,000蚊，你揾10,000蚊咧，你對緊係一個老細。如果你同佢頂一句嘴，佢炒 Q 咗你，你就真係冇足10,000蚊。 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話，打工嘅話咧係唔對等嘅個待遇。點解咧？因為咧你就算几努力，同你可能你嘅收入系无关噶。 啱啊！ 你个上司吓阿 硬骨噶嘛？ 硬骨，佢话俾你知，我唔加你就唔加你。但系你勤力走多两步，多两个客，你就实实在在有生意。嗱，当然啦，暂时我唔包你。 系 啊，当即系呢个系另外一个题目。 系 OK， 当然你做到蚀嘅话，我帮你唔到啦。 系 咁呢个好重要嘅，所以咧其实。我覺得咧，未來個世代咧，將會係其實似咩咧？似頭先我上一節講嘅小販化，會傾向大公司，就已經冇咗小企業噶啦， 壟斷 咗。到時咧，你就只會係做人哋下邊嘅一隻棋子， 係 變咗你想有多嘢咧。但當然啦，人除咗揾錢之外，亦都要想有啲叫理想嘅嘢， 係或者有啲追求啦。 你大公司你係冇理想嘅。 系，唔係即係如果有人係好想做某間公司要做到某個位嘅，咁我哋係即係係討論唔到嘅，因為呢樣嘢係另一件事嚟嘅，因為或者你想可能係加入政府做官嘅，例如咁啊，又係另一件事嚟嘅，咁呢個就不在我們今天討論嘅範疇。 係啦，咁啊嗱，頭先我其實今我都講少少，即係今次係第一次講生意做生意啲嘢啦，即係直接淨係做講生意同創業嘅嘢啦，我都話啦，我上次有同你講，唔記得咗有冇講過，不過唔緊要，都再重複講一次。當你哋聰年或者 Johnny 都講話有呢個咁嘅提議嗰陣時咧，我就試圖喺架一程車嗰度咧，試下諗下啲嘢啦。我就諗住咧就寫20-30個點嘅，但係結果咧喺你見到啦面前啦，我寫咗120個點出嚟， 真係犀利。 咁我一路其實一路仲增加緊嘅，我有陣時一路諗起嘅咧，我就會加落去，一路加落去。咁呢啲咧 夠做百幾集咯， 呢啲點咧，其實咧，正 真係我全部都有故事嘅。 百劫集咪兩年。 哇，勁咯！ 嚇， 啲故全部故事嚟嘅，即係全部有故事，即係唔係我喺街度聽到。 仲要係淨係計緊大 N 就，我哋頭先未計我哋自己嗰啲。 冇錯，係 係 啦。咁啊，當然啦，仲有阿 Tony 啦 ，Tony 本身都之前都有個好似未講過你。 我考慮緊講唔講啦，因為我因為好多嘢都嗰啲過去都唔係好想講。 明白，咁啊好，咁呢個唔同，咁頭先所以阿 Tony 咧都講咗個點好重要嘅。如果你真係想做生意，第一件事你肯唔肯冒險？我喺我呢百幾個 point 裏邊，我先抽咗呢個出嚟，因為好重要。嗱，有好多人咧試過曾經做完生意之後咧失敗咗，跟住咧我試過有小學同學。女仔嚟嘅，佢老公就做生意，然之後咧就喺度咧就有一次同我傾偈，因為佢知道我做開生意，就話即係叫類似唔好話請教啦，問我啦，佢話索下料啦，我話其實佢話，大 N 啊，係咪做生意一定要奸嘅？我話 問呢個問題都幾大鑊啦，其實 即係佢覺得 即係理解上成件事已經有啲錯啊， 咪就係咯，係佢 問得嘅問題咧，佢係一個 嗱，其實係啦，佢有一個，佢已經有一個預設立場。 其實咧， 佢覺得哇，佢其實佢個潛台詞想話俾你知，你咁成功，因為你奸啫， 唔係，因為佢遇到好奸嘅人，呢個第一，第二咧，佢係完全對呢個社會係一無所知，唔知道呢個世界係有壞人呢回事，所以佢先會問你一個咁愚蠢嘅問題。 冇錯， 問得呢個問題，佢係絕對俾人籤曬啲錢，又或者已經失敗過好多次㗎啦。 冇錯，佢老公正就 已經都有啲偏見啦，我覺得對於做 佢已經做生意有偏見啦。我話俾你知，調翻轉做生意要老實啲。 唔係你啲人唔執笠啊，你好撚奸嘅，你唔奸你點會咁？你點會做得落去啊？ 嗱，其實咧， 我咁老實，我俾人滾鳩曬啲錢啊！ 聽我哋呢個節目，我哋啲聽眾好聰明嘅，佢可能好多好關心政治。我話俾你知，好多時做生意，你同個客玩嘅遊戲就係玩一個政治遊戲，一個角力嚟嘅。 你頭先我都話聽， 你要知佢人哋想要啲咩 魚蛋， 你要引下佢。 你魚蛋嗰單嘢，即係旺角單嘢騷亂事件。咁你諗下啦，你想我就頭先我已經講啦，你係想有咩結果？你結果你得唔到個結果，你仲要買663元，你仲要係收翻250元成本，你要輸咗4嚿幾啊？老友， 計數嚟嘅咋？ 唔係仲有一個問題咧， 一個計算。 首先嗱，我可以肯定咧。嗰啲鋪頭，你喺佢掟磚嗰條豉油街啊、山東街咧，嗰啲鋪頭咧一定會好撚憎你哋。 冇錯啦， 佢哋嘅 cam 一定會第一時間交俾警方，一定希望煮死你哋為止嘅。咁你哋變咗與民為敵咯，去到個階段與民為敵。 你係應該攞大多數人嘅支持，而唔係同人哋作對啊嘛。 唔係政治就係點講咧？你得到大部分人嘅支持你啊嘛，你會喺政治上咪贏咯。只有少數人支持你，大部分人都想你死嘅，你喺政治上就輸曬噶啦。 喂，你唔係嘅，佢可能 target 咪一個獨特嘅 market 咯。 冇用噶，你 target 嗰 market 嗰啲人好支持你嘅，但係亦都有出面有成百幾二百萬人想你死嘅，想你死嘅程度係一有 六兄弟。唔好咁激動先， 就會將佢交俾差佬。 冷靜啲先，我啱就我講完未講完，我就係要批評，就算係哪怕是他們自己的 market， 我亦都覺得佢哋攞唔曬，亦都攞得唔夠好。 係啊， 好啦。啊咁啊，咁啊講開冒險同呢個誤解啦，話要奸啦，咁啊當然啦，我因為咧我嗰個我個老公咧 係 一個 其實應該咁講，你唔可以太蠢啊。 其實佢將蠢同埋蠢同聰明同埋奸呢樣嘢咧撈亂咗，其實有陣時有啲位善意嘅大話同個客講，令到佢對方舒服啲，接受咗件嘢。其實我話俾你知啊，可能100元件嘢。同120元件嘢咧，係一模一樣，甚至乎200元一樣。 我成日最中意個比喻係你嗱，首先你當自己做生意做緊醫生先，你唔好覺得我係賣嘢，我係商人，我好奸。你係嗰個人嚟同你賣嘢，係想要你嗰嚿嘢，你係其實你係幫緊佢啊嘛。你要畫，如果你係做緊醫生，如果你知道嗰個人有絕症，例如你唔係就咁同佢講嘛，你可能要安慰下佢啊，做啲 counseling 啊。你或者話俾佢知，或者有其他人幫到佢，甚至乎你覺得應該等佢試下第二個添，你應該話俾佢知。有啲人可能好輕微嘅病，但係佢其實純粹係想同你講多兩句嘢，咁你咪同佢講多兩句嘢咯。 呢個 係一個 service。 呢個世界上咧有一門我當係生意咧係非常成功嘅，嗰個叫宗教。 係。 其實同你講嘅一模一樣。 係。 哇！你諗下，所有教會係最有錢嘅。 係。 喂，你睇下阿釋智慧法師隻金撈殘到你，係嘛？出家人你戴金撈啊？嗰啲咩教會全部啲物業咧？ 讲紧数以亿计 嘅， 其实我先我想讲嘅点就系，你首先要相信自己做紧嘅事系做紧好事先，你唔好觉得自己卖紧嘢话啊仆街啊，我10元翻嚟卖俾人20元啊，赚咗人钱。你系中间，因为你系做咗一件事，减低对方嘅transaction cost。 兼且如果你咁講，我都有啲客咁窒我㗎。啲商場客話：哇，你啲嘢好貴啊！我唔緊要啊，我唔收你錢都得啊。不過咁，你俾兩個鋪我，兩年唔使交租，得唔得？唔得，我要成本㗎。唔該曬，你已經答咗我要想答嘅問題啦。你唔使成本啊？ 係， 我都有成本啦。喂，你都起好，佢同我講話：喂，你個 program 寫好咗啦。我嚇，你啲鋪都喺度啦。 喂，你唔使再起過 啦，唔使再起過㗎啦，係咪先？嗱，我俾翻電費你。嗱，呢啲 我以前咧，我賣嘢都係嘅。啲人成日都話：，你賺少啲啦。我話：，唔緊要，我唔賺啦。你幫我交今個月租，你幫我交，我送俾你， 送多幾個 啦。我以前買嘢就係咁啊。唔緊要啦，我好簡單嘅，你同我交咗今個月租啦。 其實理論一樣咯， 一樣啫嘛。 嗱，呢個就係你點睇金錢同埋嗰個叫做 profit 啦。你係咪真係將佢魔鬼化咧？正正就係話，我呢個同學就係將做生意絕對魔鬼化。係。咁呢個已經係你已經係做錯第一步啦。 係。 好，另外第二個啦，我想問你啦。唔問你，唔好唔問 Tony， 因為 Tony 做即係做過都 比較 有資深啲 老長老長。 我問一個嚟話阿 Johnny 啦，嗱你覺得成本係咪一個最重要？即係你覺得做生意成本大唔大先？咩係你成本咧？嗱，我專登頭先 off mic 我冇問你嘅，我想試下 brainstorm 下你。 我個成本我會 count 埋 opportunity cost 咯。Exactly， 係。其實我嗰、那個。某程度上，我嗰個 service 會有啲似你哋 IT， 因為其實某程度上你都係唔係賣緊一件實貨啊嘛，你都係賣緊你嘅 service， 冇錯， 你仲要一個 tailor made 俾佢嘅 service， 啲你仲要係一個 project， 可能係幫你搞掂曬某啲嘢，可能收你10萬、8萬、幾萬蚊，咁、我諗你會似嘅。我哋最重嗰個成本，除咗我哋自己啲租金，其實就係個人嘅時間，因為我做咗你個 project， 我做唔到另一個 project， 係 冇錯咯。 我接到呢個官司，我做唔到呢個官司。 多謝你，多謝你呢個 tag。其實咧，我亦都正又翻翻轉頭，做生意好啲定係打工好啲？你要記住，人生最寶貴係咩咧？時間 係 時間過咗去， 時間咧，連李嘉誠都追唔翻。 冇錯， 李嘉誠而家有幾千億身家啦。 佢得 你話，如果佢願意啊，俾一千億出嚟買，可唔可以買後生30年咧？佢絕對肯 買時光機。 絕對肯，不過問題係買唔到， 冇錯。 但係咧，如果科技先進啲咧，佢可能有120命，咁啊等於佢買咗30年咯，係咪？佢100幾就嚟90啦。 我唔記得窮爸爸係咪窮爸爸富爸爸講，定係有邊本書有講過呢個 point 咧？就係話時間 cost 咧，即係 time cost 係非常重要。所以咧， 好似 係你如果你打工嘅話，其實基本上你係將時間賣咗俾人，你得到嘅報酬係 fix 嘅， 你捆綁咗落去啊嘛。 但係如果你是一個自雇者，甚至乎第日成為一間叫做自己 own 一間公司的話，你所有的 cost， 你做的嘢，你是買緊一個 future， 你是相對嗰個會係回報是高的。當然啦，都要睇翻我其他嗰一百幾個嘅 point， 你樣樣你都要有啲噶。可能你未必一定咁嚴格，但你一定要有啲。所以咧，成本我就會睇啦。其實做生意好多人咧，我有啲同學又誤解啦。 嗯， 你做到生意，梗係咧，你大把成，你大把本，你梗係做到啦。我話對唔住，我開始做嗰陣時候兩皮嘢，咁兩皮嘢嗱，你話多又唔多，好似阿張建中話齋嗱，講緊兩皮嘢係10多年前啦，我都講咗啦。我嗰陣時俾啲拍檔趕咗我走， 係 俾翻兩皮嘢嘅代通資金我，我就係得兩皮嘢，咁我開檔嘢，咁其實咧。香港可以做生意咧，就相當平嘅。去呢個商業登記處咧，1000多蚊嘅啫。跟住咧，你印張卡片咧，同個信紙信封咧，而家都可以唔使噶，係卡片一定要。咁去 Banner Shop 咩嗰間叫 Banner Shop 咩 Banner Shop 啊 ？E 編嗰啲咧， 編啲嘢出嚟啦。 60蚊，然之後300張噶啦。喂，即係類似咁嘅數啦，係一個好低嘅 cost 嘅。 咁我都補充少少啦。我係1994年出嚟創業嘅。我係揸住8000蚊。我同朋友夾粉嘅， 1994年，我遲你幾年啦。 係啊，咁我1994年出嚟創業啦。 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好多錢咧？唔係，其實反而係一啲我叫形而上係一啲精神上嘅嘢，或者你頭先講， 我咪犧牲咗我出嚟打工賺錢嘅機會咯。 係你最犧牲嗰部分就係 我咪搏落去咯。 個人工啫，其實 係啊，一搏落去就變咗。即係生意就咁翻嚟嘅咯，咁啊一路慢慢做，一路做大咗咯，係咪？ 係啊，嗱，所以咧，我覺得其實做生意咧，唔係好多成本嘅。 你俾我銀即係 restart 一次，我會再將個成本再降低啲添，因為有啲嘢我而家覺得係唔需要。 冇錯，嗱，正如好似做網頁，喂，講真，可以零嘅。 係。 而家好多網站咧係零消費，你喺度掛住喺度先。 我當初第一個公司的網站，我都是掛喺人哋度，唔使錢嘅。呢、這個唔重要啊，最重要是跟住你點去服務個客啊。學你話齋，奸個客梗唔係啦。反而調翻轉啦， 要老實啦， 老實， 因為你老實啲又先，啲又先有翻轉頭噶嘛。做生意唔係一次過殺雞取量噶嘛，你唔係你從來賭嘛。 我從來做律師咁攞，其實當自己做緊醫生嘅。 冇錯， 有一句講一句。 嗱， 我亦都會同佢計下嘅，即係例如你話啊，要打某個官司追某個數，咁我話俾你知，嗱你嗱你律師費都可能要咁多咁多錢，你值唔值得咁做先啊？我會幫佢計嘅。我会都会睇下嗰个人会唔会做到呢件事，值唔值得做，我都会分析俾佢。 因为你夹硬，你 夹，因为我唔会叫佢夹硬去啊嘛，冇意思 嘅。攞紧综援嘅，或者个露宿者同佢讲，我好平嘅，打长官司三万。 咁我唔通叫佢摆低三万，系啦，唔通叫 佢。或者唔同佢讲，你打咗先啦，你打咗先啦，咁唔通你点啊？你追佢数啊？冇意思嘅，你都要计算自己噶嘛。咁所以咧，头先所讲咧，直接调又翻翻我个同学咁样，佢错误估计咗个 profit。是成為奸啦，另外就話時間，好多人怨嘅話，即係講翻個 point， 其實邊有成本啦、啊？生意嗰啲唔係成本噶啦，一千幾百嗰啲唔算噶。你唱場 K 啊，三個人啊，隨時啊，都成千蚊啦。 係啊，你唱少場 K， 你飲啤酒咪要成千蚊咯。 係啊，咁你 平啲咯。 你願唔願意投資啲時間落去啫嘛？ 好啦，不過咧嗱，做生意我覺得咧，如果你係冇乜本錢嘅話咧。又想試下做生意咧，不妨俾少少機會，即係俾個參考。你不妨咧去試下做 sales。其實 sales 咧都係生意嘅一種。當然咧，你拆嗰嚿細啲，公司拆嚿又大啲，但公司有底薪俾你嘛。變咗咧，你又打工得嚟咧，你又有自己嘅生意。其實做 sales 咧都係創業嘅第一步嚟嘅。 係啱， 好多人。好多人創業嘅第一步咧就做 sales， 當然我創業第一步我自己開鋪頭啦，咁亦都僥倖成功。但係我係。未試過做 sales， 係失敗咗之後先出嚟做學人做 sales 嘅。咁亦都調翻，即係點講啊？一份武功，即係一套武功係調轉頭嚟學嘅，變咗係啊。 不過領會唔同咯， 領會唔同嘅，完全唔同 的。我就自己就我正如你所講，所以我覺得呢個好 point 嚟嘅。做 sales 是一個好嘅磨練機會。 大家唔好覺得做 sales 係哇，我做緊喺度 sell 嘢喎，又係咁嘅問題，又覺得自己喺度呃人啊，知唔知 啊？呃人啊，經紀佬啊，靠唔住啊！ 千祈唔好咁諗。你人生就是要 sell 自己，絕對是。就算你讀緊書，你去 interview 一間小學，你都是 sell 緊自己。唔好意思， 你講開 interview 嗰陣時， 福生，你有啲咩技能？點解我哋小學要請你啊？ 你去讀書，你都先生叫你都要介紹自己，介紹自己都係 sell 緊嘅啦，已經。 講開 interview 有兩單嘢，一單就係咧，我以前咧有啲請人咧咁嚟見工，大學畢業好點好，耷低個頭唔敢望人嘅。 系，咁、 又或者我嗰阵时打工嗰个年代，咁啊因为见到啲人事部见工啦，嚟见记者，叫阿妈一齐嚟。 哦， 我咁得啦，我已经同个人事部，我八卦同个人事部讲，咪请佢啦，佢阿妈门口。 系， 喂你点你都， 你喂好笑。 咁但系喂 呢啲真系冇得原谅嘅，即系睇嗱，反而咧有一样嘢可以教大家，对人咧。你嗰種笑容係真誠嘅，你只要誠懇對住人哋笑咧，基本上你就無往而不利嘅出嚟個老世界。 再加者， 起碼咧人哋都未必會加害你，就算人哋唔會關照你咧，都未必會加害你。你對人嗰個誠懇嘅笑容，大部分咧係會得到好處嘅。 呢、這個坦白講，就算你求職揾工 interview， 你唔好成日覺得人哋 in 你係要一個 Q&A， 你答曬啲問題，答啱曬人哋請你。其實人哋係。因为佢你第时系人哋嘅 team member， 人哋想睇下 你 同你夹唔夹，同你讲唔讲到嘢。 系啊， 即系甚至乎你可以当你已经系一个 staff， 我而家系你同佢 in 嘅时候，你话咗俾佢听，我有啲咩 expectation。因为第时大家一起做嘢噶嘛，其实大家互相 in 紧对方噶。虽然 呢个即系心理， 你嘅 bargaining position 比较低啲啫。虽然 我另外有一个 case 咧，即系失败例子嚟嘅。我有一个同学系做差佬嘅，佢有一次食饭好诚恳地问我，咁啊。喂，大欣啊，我点解我考咗几次升帮板咯？即系升上一啲差， 见波啦， 见波啦，升几多升唔到嘅？我话你有咩准备啊？唔系、啊，念熟啲礼书噶咯，咁拜拜。 咪佢都唔明啲考官，即系唔明上一级嘅人谂咩咯？ 我话你有冇睇报纸噶？好少啊。你有冇留意时事噶？啊，都少。咁拜拜。 咁又系死得喎。 喂，人哋就可能咧，就系想知道。我升咗你之後 如果你面對呢個問題，你嘅兩樣嘢就係 if and then， 你遇到咩，你點解決？ 可能咧， 最後我啲聽眾冇呢個問題，我哋聽我哋節目嘅人好有品味，一定好熟悉時事。 嗱，所以咧，所以咧，我嗰個朋友咧，嗰、那個同學咧，做咗十幾廿年咧，廿幾年咧，都係散仔。 哦， 喂，應該嘅， 佢都唔識做人， 你都唔識做人， 係啊， 你連做人都唔識，你連做你聽呢啲，即係你連你自己嗰、那個、嗯、你要點樣去成功爭取？你都唔知道方法嚟噶嘛？ 係嘛？喂，真係岔開少少賣下廣告。嗱，睇網台嗰啲咧係醒啲啊！即係坦白講，首先第一，因為你唔係成日過嚟睇無線，無線係不停咁令到你係變成白痴。 係啊，啱。 你本身聽網台嗰堆人咧係真係叻啲嘅，唔講笑。 絕對係叻好多，話俾你聽，絕對係。 到今時今日啦，無線啦，我諗 你要特登去上網去撳嗰個掣，特登揾到嗰條 link， 首先你尋寶能力已經好強， 係， 仲要特登聽曬裏邊啲內容，聽幾條友喺度講，仲要裏邊講啲嘢係冇句係點，你全部同你講真話，所以你學嘅一定比人多。 假設吳卓羲係壞人啦，馬德鐘係好人啦，唔係壞人啦，阿吳卓羲係好人啦，吳卓羲今時今日都會問馬德鐘：你害咗我屋企，你下一步想點啊？唔通嗰个坏人会同你讲，我下一步咧， 要跟晒你全家 啊，系啊，冇噶，你一定要你自己去 predict， 你要估人哋做乜，你跟住有啲咩防范。 系， 好啦，讲翻做生意啦，我今日最后一个点就系咩咧？头先你讲咗噶啦，就系、是、哦，唔知有冇讲到咧，就系、是、自律。 系， 嗱呢样咧 ，self discipline 系啦，好紧要。 系， 我见过有啲失败嘅人就点咧，孤位其名啦，因為嗰啲唔講啦。咁啊，佢打工嗰陣時咧，我已經見到佢做嘅行為啦，我已經斷定佢係唔會一個成功嘅創業者嘅。因為咧，當佢叫公司做咗 A 嚟準備佢做一個 sales plan 嘅話咧，我需要 A 呢樣嘢，到 A 到咗啦，啊，我要 B 呢樣咁嘅架撐，到有咗 B 咧就嗌 C， 到佢公離開間公司俾人炒咗之後咧，咁嗰沓A、B、C 嘅即係嗰啲資源咧，都仲喺佢台底嘅。 係， 哦，咁呢個咧，第一佢冇執行能力，兼且冇自律能力。嗱，因為其實咧，無論創業者好，或者一間公司嘅老闆都好，你喺公司又好做又好，你喺屋企做都好 ，home office 都好，自律非常重要。你唔好咧，得閒咧做兩做咧，就攤咗喺度。瞓觉 系啊，嗱好多自雇人士突破唔到就系呢样嘢啦。 嗱，其实 即系你个自己个 喺屋企得闲啊嘛，得闲咪打下手机 game 咯。 假如当你系做医生先啦吓，当中意用医生做比喻，咁你就算系你可能真系某啲症你识睇，某啲症你发现自己唔识睇，其实咧你真系要尝试去打电话问一下你啲同学， 冇错， 去搵个答案出嚟。 你预有一日佢真系会问噶嘛？ 系啊， 咁你点啊？你个 preparation 唔够嘅话， 系，因为如果你真系去坊间都冇办法揾到呢个答案，可能系唔系因为得你一个唔识，系真系成行都唔识。但系个问题系你要尝试揾个答案先。 当如果成行都唔识，又要俾你揾到个答案，可能你真系 变咗专家啦。 无厘头去外国 check 个网站，喂，原来个答案好简单嘅咋？你喺 Google 打一个嘢出咗嚟，咦，原来咁嘅咋？跟住你攞住呢嚿嘢揾几年钱噶啦，可以系。当你成为权威嘅话。继续一路揾钱咯， 好多专家都系咁样。点解我哋啲行业里边会有啲人成为专科？嗱，医生我唔知啦，可能佢真系要读完嗰啲先至系啦。点解律师个行业？点解会有啲人会系某啲范畴特别叻啊？其实就因为呢样嘢咯，佢自己揾答案揾得多咯。 头先第一节讲嗰个印度神油，其实都系咁啫嘛。佢外国咁啱撞到一样嘢，嗱，又个我一阵间都 呢样嘢应用喺其他生意嘅，唔系净系律师同埋医生先会嘅。你做某啲生意，你系。掌握到某啲嘢方法，某啲貨喺邊度嚟，原來係嚟得好啲，得你先知道原來，因為有人去問你嗰樣貨，想要嗰件嘢。 不過你頭先提開醫生咧，雖然過咗鐘，我都要講講。醫生唔係我羨慕嘅一個行業嚟嘅，因為個時間同佢係綁死嘅。你一唔開工，同埋佢日日開工。我係一個非常懶嘅人嚟嘅。我講緊懶，我唔係話唔想做嘢，而係我覺得應該。我會擺多啲時間去做啲，因為佢嘅如果係醫生咁啊，其實日日都係重複嘅、 嗯。 我諗佢十個症可能有九個係感冒啊， 啊 重複嘅。其實對我嚟講，我唔中意呢啲工作嘅，兼且真係綁曬時間，做婦科仲慘啊、 嗯。 去旅行啊都唔去得，人哋話喂，我預產期啊新年啊， 哦係啊， 你唔好走啊， 係啊係啊， 尤其是大醫生啊， 係邊度走得啦， 係嘛？好難嘅， 誒呢個就係頭先嗰兩個象限所講，即、就、係、是、self-employed 點樣跳去成為 business owner 嗰個中間嗰個橋梁，即係嗰個鴻溝就喺呢個位 置。其實咧，我有個朋友啦嚇，佢係做補習嘅，咁而家做到成功啦。 佢開始咧就由二咧就跳去三啦，咁已經開始唔係唔使點翻工噶啦。但其實補習好難噶，一補習你啲老師跟人啫嘛，隨時走，係嘛？即係佢已經有 content 啫嘛，又係嗰句 content 重要過唔係你個學啊嘛，唔係個蝸居嘅地方啊嘛，唔重要噶公司名。咁所以我覺得你話醫生係咪一個好好嘅職業呢？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想做醫生嘅話，除非你真係好有黑，你覺得好似個阿 Johnny 咁，我真係想服務社會，為阿公義發聲，我為人打官司。醫生就我想啊拯救黎民百姓，你就咁好啦。你唔好諗住咧， 做家庭醫生都拯救唔到黎民百姓嘅，都係揾錢嘅啫。 揾錢啫，但你唔好諗住咧，好似嗰啲睇戲 湯人，又唔係做湯人嗰啲，嗰啲點拯救黎民百姓 啊？你唔好俾嗰啲什麼一號皇庭啊咩嗰啲醫生嗰啲片咧，呃咗你啊！ 咩妙手仁心啊？屌！ 我工走去飲嘢。 雖然過曬鐘，不過都岔開少少咯。呢個都係另一個問題嚟，不過可能我哋揾一集講。千祈唔好有時唔應該，應該咁講，有時唔應該將你想做夢想某做某啲嘢咧，同你嗰個職業太過掛鈎。反而係你做咗某啲職業之後咧，你想做某啲事，咁你就再睇下點樣去轉過去做。 嗯， 因為嗰啲嘢通常你好想做嗰件事，通常可能係義工嚟，唔係你嘅職業。 係， 哦，係啊，通常係啦。 而家我哋已經係啦，我已經係。 而家我哋做網台已經係義工嚟㗎啦。 係嚇嗱，咁啊時間今日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喺想其實賣個關子咧，我下一次會講解一樣咧係發達必備嘅一樣嘢，兩個字。 咁犀利 啊！依樣嘢咧，你有咗之後咧，唔一定會發達，但係我見到好多有錢佬，因為嗱，我呢十年嚟，我接觸咗好多係有幾百億身家嘅人咧，佢都係具備依樣嘢嘅。 唔係靚仔啊！周星驰话斋， 唔需要，好丑， 沟女好易嘅啫，靓仔系。 嗱，想听嘅话咧，记得就 嗱，下个星期二得到，咁我会话俾大家知嗰样乜嘢条件。 记得 subscribe 拍阿司令部嘅 channel， 系啦，记住啊，呢个 咁记得拯救通天菜。 我哋系唔排除迟啲会有机会系 YouTube 直播嘅， 系因为真系唔够 YouTube 直，唔够 subscribe 咧，冇得 YouTube 直播，咁你啊听少好多嘢。我哋其实都有啲。不同的 topic 都想讲啊， 是没错， 是吧， 是， 嗯，那我希望成事，那你一定要 subscribe 了才可以成事。 好了，那今天的时间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再见。 好，拜拜。 拜拜。